12月29号星期二的骚动一幕。 回来有波胜有严琼，同埋仲有我哋长期都等緊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 有谁冠名？ 係啦，快啲打电话上嚟啦，电话号码。 1872388，又或者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又或者 Facebook 嗰度将你嘅故事即係 send 俾我哋啦。係啦，咁任何关于你自己自身嘅故事好想分享啊， 都得嘅， 系人生当中生活上嘅，或者你有啲好仰慕嘅歌手啊。 咁样话说咧，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呢个阿爸阿妈嘅啲秘密啦，咁样，咁我梗系出卖咗即系阿爸嘅啲秘密啦。咁我爸听到之后，佢话：哎呀，你唔好净系出卖我啲秘密啦，你可唔可以赞下我啫？咁样，咁我哋就决定嚟赞下我哋嘅阿爸阿妈啦。咁样， 系，咁你谂住点样赞翻你阿爸咧？ 我谂住点样赞翻我阿爸？我想讲我阿爸系有好多能力咧，系我冇，同埋好需要有噶。第一样嘢就系佢可以同陌生人好快捞得熟， 哦， 即系我哋所谓嘅捞女性格啦。但系我阿爸咧，即系佢唔系嗰啲嘢慈眉善目嗰啲男人嚟噶。我咪要赞佢咩？系啦，即系我阿爸都系因为 feel 到你唔似系赞紧佢， 因为可能佢系即系做运输物流啦，所以要搬搬抬抬啦，同埋日晒雨淋啊，好辛苦啊，多谢爸爸。咁都系其实系大大只只、黑黑实实嗰啲人嚟嘅。咁同埋因为我有遗传到佢讲嘢好大声呢件事啦，咁样，所以咧我唔觉得佢系一个好亲和力好强嘅人。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好惊人嗰样嘢就系佢真系可以同，譬如咧，我每一个黑看更楼下每一个看更。都好中意我阿爸， 哇、哦！系咪新年福利是太大啊？ 咁唔系又唔系，我阿爸呢啲方面好均真嘅，即系除咗讲紧系会同佢打招呼之余咧，系有阵时见到我，佢哋会主动俾啲生果啊，唔知翻乡下拎翻嚟嗰啲嘢，家乡嘅嗰啲土产啊，系啊，嗰啲叫我俾我阿爸。 哦， 同埋有啲系直情系有，如果有段时间冇见到我阿爸，系会问：诶、欸，爸爸去咗边啊？咁样。咁呢个可能系佢平时待人有礼貌啦，咁样。咁但系另一个最匪夷所思系咩咧？系佢系同街市啊好多档卖嘢嗰啲阿婶嘅关系啊，即系不孝顺地讲一句，我每一次同佢去完一转街市，我都有一种佢同呢几个系咪有啲 不为人知嘅关系啊， 或者不轨嗱咁讲啦先，我单身嘅，我阿爸单身嘅，所以佢系可以嘅 ，OK？ 有好多潜在嘅妈妈 系啦，咁即系要叫契妈嘅嗰啲嘢状态。因为嗱，因为我阿爸咧，佢个字尾系个山字嚟嘅，咁咧我哋平时叫阿染啊咁样嗰啲，我听佢啲兄弟同事话佢阿染啊咁样嗰啲。即系 攞个姓氏好正常 啦，咁或者之前咧咩大台有套剧大贤生噶嘛，咁之后好多啊好多我哋啲同事都会咁啊，唔系即系我阿爸啲同事都咁啊嗌佢嘅。 我哋公司 同事系 即系阿鹏仔会叫你阿爸，喂大贤生咁、 啊。咁但系咧好令我觉得惊讶咧，就系咧我记得有一次同佢去街市啦，咁样我系听到啲你知唔知啲师奶即系档主啊啲阿婶啊嗌佢咩啊阿婶。你明唔明？佢仲要系啊，即系嗱，大家要想象，佢唔系嗰种男性好倔阿生嗰啲，唔系啊，系真系有一种女性嘅娇嗲喺当中。喂，阿生，跟住我真系我 O 咗，成个呆咗望住我阿爸。我阿爸又好有礼貌啦，喂，点啊，靓女咁样，即系一定系呢啲嘅。咁但系你见到嗰个熟嘅程度系真系旁若无人啊！我嗰刻觉得我自己好多余啊！咁一定系最老土嗰啲，哇！今日啲白菜仔好靓， 跟住佢就话有冇我咁靓先？ 嘿，你最靓啦，真系啲白菜仔靓过你仲得了嘅咁样。咁呢个时候好处系咩呢？好处就系可能我哋本来只系谂住买啲白菜仔啦，咁同一时间我哋系会得到有白菜仔啦、娃娃菜啦、木耳啦，同埋即系 本来买一日变咗一个星期嘅菜， 系啊，都喺度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可能只系收咗我白菜仔钱嘅啫，系啊。跟住我阿爸喂搭两棵葱啦咁样啦，咁我两棵葱大家都有个概念啊，咪即系几条仔咁样啦。咁我阿爸嗰度咧可能系要。担上膊头咁粗嘅葱，俾我阿爸攞去包屋企。 两大扎葱啊！ 系啊，咁样哇！我真系我唔知道，我对于我阿爸呢个 talent 我系好羡慕，呢个能力我好羡慕啊！因为我哋呢一代人咧，你边个见到陌生人啊？你好啊！即系你咪透露出某一种嘅虚伪啊， 同埋尴尬咯，听到你啱啱嘅笑容。 系啊，真系，但系我哋就系咁，冇办法。 因为我谂紧，如果你系男仔嘅话，即系由细到大俾即系俾阿爸分途咧，跟住佢出街嘅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男仔嘅话，你应该会成为一种非常之受女仔欢迎嘅一个男仔，可能系或者口花啦，未必一定欢迎嘅。 即系女人汤圆嗰啲， 嗰种咯会似系，即系如果由细到大咁样去学习同模仿嘅话，会似系呢一种。但你又继承唔到啊，冇办 法， 嘥咗呢个好紧要。 呢、這个真系好紧 要，因为我妈都系。即系我妈都系女近嘅，系啦，咁当然佢嗰种唔系口花嘅， 系 佢系基本上屋企楼下商场里边所有铺头任何嘅人咧，佢都好似捞熟晒咁啊！ 系 最简单一个例子就系楼下卖衫嘅姨姨啊、姐姐啊咁啦， 系 咁啊捞熟到嘅情况，有一日我翻到屋企见到嗰啲卖衫嘅人喺屋企打紧牌啦。咦，你不是卖时装的？咦，你不是卖手袋的咩？那个姐姐咪上晒嚟喺度打牌咁样。 喂，咁你呢个阿妈劲好多，咁可能女仔咧，大家又少一个戒心啦，咁可以邀请上嚟一起打牌啦，咁样。即系如果我一日开门见到我阿爸同三个女人打牌。我会唔好意思打搞笑，我退翻翻出去。 诶，佢同啲 uncle 咧，都捞得好熟噶。佢捞熟到嘅情况， 你考虑下，你要唔要讲呢下呢一 part 先？ 要噶，佢捞熟到嘅情况，帮我拗到 MC 捉翻嚟啊！试过，系啊， 真噶， 真系噶。 边个街市嚟嘅店？ 唔系街市嚟噶，嗰间系眼镜铺噶。咁然之后嗰次佢同，因为嗰个眼镜铺嘅 uncle， 我由细到大都喺嗰间嗰度配 眼镜， 但系佢都就自己即系反叛啦，就我就唔去呢间，我只要出去揾啦咁。咁但系 keep 住都有个良好嘅关系。有一次，跟我妈就同我讲话：，我啊可以做你经理人啦，帮你问到佢哋嗰啲嗰啲叫做视光师协会，佢哋唔知 annual dinner 好大型喎、 啊，系啦，就揾 MC 咁样。咁啊 uncle 就即系问起啊，讲开咁，跟住我帮你。搭通咗天地线噶，你自己亲自去同人哋交涉啦，咁样。 系。 咁嗰次真系成功地做到嘅咁。跟住即系阿妈嗰种劲系劲咗，我觉得即系佢真系适合做经理人啦、 啊。真系可以做你经理人啦、啊，我唔知系咪都即系以前辈，即系我哋嘅长辈咧系有呢个本事嘅，但系我哋呢一辈人好似唔知点解咧，即系我哋硬系冇嗰种。 我哋嘅面皮薄咗好多，我只能够话佢真系咁，可能佢由细到长大成咗环境嗰啲啦。佢哋嗰种即系我爸咧，系有一个理论嘅，而实践咧就由我妈实践。我爸嗰个理论就系唔问就一定冇，问下有机会有。 哦，咁我爸有套近似嘅，我爸嗰套系唔问你点知有冇。 系啦，类近嗰种。 系啦， 咁但我爸得个讲字，佢通常因为佢比较内敛一啲啦。咁我妈就完全好好地咁实行咯，所以佢无论有时根据买餸啊、买嘢都好，佢埋尾一定会讲一句：点解有冇得平啲啊？买咁多嘢咁。咁喺我嘅角度就，哎呀，呢啲好厚面皮先讲得出，好似唔咁好意思，人哋标晒价，已经讲紧圣诞优惠，仲问有冇，已经咪优惠咗咯，仲优惠咁。咁阿媽就真係，佢話怕咩？我真係試過問佢，我話你點解可以咁厚面皮去問咧？你唔會擔心俾人拒絕定咩咁？佢話問下乜所謂啫，唔得咪算咯，一句啫都係咁。咁同埋佢唔係成個嘅叫購物嘅過程當中唔講嘢，去到最尾先至問。佢真係去揀，譬如嗰次同佢買嘢打邊爐，買魚蛋牛丸咁，佢又真係會同嗰、那個其實廿零歲嘅僆仔嚟嘅。係啊。都傾得好開心啊！我食過呢隻啊，上次嚟係好好味啊，所以我今日再嚟買噶嘛。今晚有冇啲咩介紹啊？咁， 哇！媽咪可以處理嘅嗰個年齡啊、性別啊，都好闊喎、 啊，好闊啊！我諗即係六至七十歲、八十歲，佢都 handle 到嘅。呢個係我好羨慕嘅技能。 關唔關佢份公事咧？係咪做社工啊？ 佢係啊，我覺得唔知係佢嘅呢個性格令到佢去做呢一個嘅行業游刃有餘啊，定係點？可能相輔相成咁。所以每一次望住我都即係覺得嘆為觀止。我只是学到佢可能一两成左右嘅啫，即系嗰啲讲价嘅能力啊，嗰啲咁，我系好怕同人讲钱嘅，其实，咁所以我，譬如啱啱今日咁，我上网买啲买个喇叭咁，咁然后我都好厚面皮啊，见唔到样已经 send message 问可平问号，咁嗰样嘢你当本身1500蚊，跟住佢平咗50蚊俾我，我嗰下已经觉得，其实佢平咗俾我啦，好似唔好再拗价啦。 系 啦，即系冇嗰种厚面皮啊！即系如果俾我妈，再平啲，或者直情再还一个再低啲嘅价俾佢，争取自己最大利益。但我嗰日觉得人哋平咗50蚊，都算系咁啦，都好啦，不如欣然接受啦。咁我复佢就系 OK 咁，完全冇嗰种能力。 你试下俾你阿妈知道呢件事，佢会觉得我个仔真系好冇用啊！净系平到50蚊翻嚟，你阿妈帮你挨，阿妈会又点啊？平到五嚿水啦，开始嗌。 因为从来试过拗架，永远都系输啊，或者最终系唔识 唔識得用嗰套嘅 language， 會可能最終係唔單止平唔到啊，直情佢放棄咗唔賣俾我。咁然後我去翻原價，就唉咁好啦，原價我照買啦。佢 但 係 你好冇面咯， 係啦， 即係中間糾纏嗰一段時間，覺得唉、哎，最後又係原價買翻，覺得自己好廢， 好核突啊！咁其實一早你依個價都 OK 啦，咁樣即係你都好想要啦，即係你會俾到個咁嘅心理狀況，對方個賣家知道啦。 嗯， 係啊，咁所以我係非常之覺得我媽係好叻嘅呢一樣嘢。然後每一次。要同人去啊拗架嘅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垃圾好废。嗰种废嘅程度系觉得我希望我曾经从来冇讲过嗰啲嘢。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好核突啦嘛，返返转头嘛。所以我会用四个字形容自己啦，有时喺呢啲地方就是有一种不自量力。有啲嘢唔系书面上模仿到咧就得，系成个人个 mindset 改唔改变得到。 算罢啦你。 系啊，呢一首歌啊，讲面对呢个世界，自己系咪不堪一击咧？我哋未讲到个世界咁大啊，面对讲价嘅时候， 冇错，我哋系一事无成。 咁一击嘅，听过有 The Hurts 啊，乐队 The Hurts 啦，同埋 Yuki Luffy 嘅合作嘅呢一首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Lay on My Shoulder。咁我哋今日星期二骚动音乐有谁冠名呢，继续呼吁大家嘅。 係啦，咁我哋头先呢就讲咗阿爸妈啲好出色嘅啲技能啦，咁样。咁你可能心里面就觉得即讲价咋嘛，即係老熟咋嘛，我阿爸妈仲叻呢，咁样。呢、哦這个你当然唔系我咁衰嘅语气啦，咁样。 但你可以系咁諗嘅。 係啦，所以如果你都有一啲阿爸妈好叻嘅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啦，打电话上嚟 1872388啦， 系啊，我就嚟俾人炒啦，就咁咯。或者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 inbox 我哋你嘅故事噶，有谁冠名等你嚟讲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本地个案当中，沙田沥源村永瑞楼多1宗确诊，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另外，彩云村丰泽楼有3宗初步确诊，佛教医院一名女护士初步确诊。聯合醫院 2D 病房再多一個護士初步確診，他曾經照顧確診者。輸入個案包括一名印尼來港的外佣。另外，至今有最少8個由英國回港的確診人士，病毒是屬於變種病毒。日前發現污水樣本有新型冠狀病毒的彩雲村豐澤樓有3個人初步確診，當局會發出強制檢測令。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擴大強制檢測的範圍，如果同一大廈在2個星期之內有2個無關聯的確診個案，當局會要求大廈居民和訪客接受強制檢測。副局長徐德義說，豐澤樓出現3宗初步確診個案，初步顯示參考污水樣本，實行強制檢測有作用。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丰泽楼的初步确诊个案住户相隔2层，属于同一座向。沙田沥源村永瑞楼早前初步确诊的个案，今日亦都确诊。平石村蓝石楼有3个单位出现确诊个案，因此丰泽楼、永瑞楼和蓝石楼居民同访客都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政府明日推出智方便应用程式，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现阶段智方便程式不包括电子投票服务，未来会视乎大众需要再作检讨。他强调，智方便应用程式不会有位置追踪的功能，政府很重视程式对个人资料的保障，在研发时已经邀请独立第三方机构，确保私隐安全保障达到国际标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就说，智方便系统只会储存登记市民的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和身份证号码，比入境处的电脑系统储存的资料少。至于填表通的功能，市民可自愿参与，决定是否加入地址、手机号码等资料。西班牙将登记拒绝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人士的资料，并且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分享。卫生大臣伊利亚说，名单不会公开，也不会提供给雇主。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一样，正为民众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伊利亚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候强调，不会强制民众接种，但就说越多人接种越好。西班牙是受疫情重创的欧洲国家之一，累计近190万人确诊，超过5万人死亡。政府期望到明年6月，在全国4700万人口当中，有1500万至2000万人注射疫苗。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表明拒绝接种疫苗的民众由上个月的47%下降至28%。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阿科骆振伟。 嗱，那个事故咧好呕心嘅，咁其实嗰次就系我阿爸阿妈，即系嗰阵时佢哋打车啦，咁然后我哋喺个停车场度等位，我记得。 吓，你而家大个，你唔好都咁做啊，知唔知啊？ 依家唔会再发生噶啦。 吓、啊，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阿琼啊，我发觉你有肥咗啊，你到底几时先肯减肥啫？ 结婚啦，为咗着靓靓嘅婚纱咧，我可能会考虑瘦下嘅。点啊，波胜，有冇兴趣睇下咁啊？我最近睇到个广告，觉得个广告讲得几好嘅，许下承诺，先系一个承诺嘅开始。 从前像柴扶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一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想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像意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不差，有长婚纱，有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梗系林恩同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无名指的勇气》，系啊，结婚嘢嚟噶。 地我手，才觉得再承受不了，轻轻抬头抛过花球，明白不必抢到才拥有，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 停止的勇气，为何很相信以后一生一世也一起，无关缘机，无需运气，对爱情越怕死越会分离，悠长分手，悠长一生，从头生剪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相处不同也不悲，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日后即使麻烦得很，同悲同喜，闺中的可有，日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傲悲。 有守下承诺的勇气真是很难得的事。跟住落嚟对乐队呢都算同香港是有一些约定的。讲的是五月天啊，同香港的乐迷咧，佢哋每年都有个五月之约啦。咁大家知道2020年因为疫情嘅关系啊，好多嘅约定都未必可以照常咁举行。但系年尾喺圣诞嘅时候，五月天有新歌送俾大家。 人群烟火笑柄和街角，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静静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段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镜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战斗，人间只是天地的夹缝，人们何苦要活成笑容，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教我变黑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始终那些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不退缩，再不愿这一生中有遗憾不反驳，不在乎谁能懂。 雨天最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因为你所以我》，在圣诞送给歌迷啦。因为你好好照顾自己，所以我哋之后先至会有其他嘅约定可以继续实践。 今天我们又有嘉宾，你想住用他们的名字创造一个什么字句呢？ 今天这个劲了，听住了哈，张美仪童不仪啊！ 哇，这样都被你想到，好犀利啊，师姐！ 好喜欢今天的嘉宾，听到他有笑啊。 现在你已经不介意嘉宾嘲笑我们了，是不 是？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有张美仪的。Hello, 大家好。 是的，那我们呢今天来到这里，我们除了刚刚送给你的那句东西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实物送给你的，就是刚才你说咦，为什么有福东西的这样。好，交给你礼物小姐。 是真的有写的，张美仪同不义啊。 多谢你。 是啊，那你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刚才会叫你分享一下你十八岁生日是怎样过的。 OK, OK。 因为我的概念是，即首先因为啱啱会讲到就是新歌的时候你看哦，那个 MV 即大胆啦，那个。 儿童不宜啊。 是啦，好像有少少啦，其实又不是真的不得的。咁但那个概念来到，跟住就想啊，你个名字可以食到一个咩字，又可以问到你有啲咩故仔。跟住我就好无厘咁，不如儿童不宜。跟住之后其实咦好喎、啊、咁样。咁我亦都觉得因为那个所谓儿童不宜就是我哋嗰樣嘢覺得係即十八歲嘅前後嘅時候，有一啲嘢十八歲前唔做得，十八歲嘅時候啲人好鍾意去即好興就係要譬如睇下三級片啦，去下馬會做一件慶祝嘅事咁樣。咁我哋就想知啊，究竟張美儀嘅十八歲究竟係發生咩事，點樣去過呢？ 十八歲就是我記得我的生日派對是拉曬我身邊所有的女仔朋友落水的，咁就係我就話嗯，我十八歲生日啦，你哋全部就要陪我一起穿白色裙，一定要穿高踭鞋同埋化妝嘅。咁細細個咧，唔知點解就係覺得十八歲一定要化妝，好似要成為大人啊嘛，一定要穿高踭鞋先可以有女人味咁樣。咁樣係我記得係我又買紅色指甲油添咁，算係擦紅。十八岁嗰年生系啦，跟住系觉得自己好靓啦，嗰日就觉得啊，十八岁啊，女人啊，终于成熟啦咁样，咁我就逼班 friend， 你哋唔可以着平底鞋出街啊，一定要带对高踭鞋出嚟，你再摁过你最多系带对拖鞋出嚟换嘅啫，咁样 要求高啊， 跟住所以系真系有啲 friend 系带对拖鞋出嚟咯，真系行到攰嘅时候换对拖鞋，但系我咧系行到好攰，我系早知我都带对拖鞋出嚟啦咁样。 自己都後悔嗰時， 都後悔咯嗰一日，係因為其實之前細個係唔會著噶嘛。咁我記得我影咗一張好核突嘅相啦，咁就係我哋成班女仔咧著曬白色裙啦，著高踭鞋咧一字排開喺尖沙咀個海旁嗰度影咗一張好核突嘅相。咁你哋睇咗啦。 我睇嗰張相嘅特別嘅位置就係主角啊張美儀咧，佢係會坐咗喺個欄杆上面，有其他嘅姊妹仔喺隔離嗰度啦，有一種好似 pre-wedding 啲姊妹影相嗰種感覺咁樣嘅。但你記唔記得嗰時點解個概念會諗住做一件咁嘅事呢？ 其實係冇諗過嘅，係純粹話啊，一齊影張相啦，我生日大合照咁樣，跟住影完出嚟，點解咁嘅？點解好似變咗啲大媽相咁樣嘅？其實係影完出嚟，我自己都喺度笑。即係而家睇翻，即係而家嘅我睇翻，我哋 一定不會再咁做咯，笑死自己。 即係朋友圈裏邊咧，你會突然間會諗到一啲古靈精怪嘅，跟住就會拉啲 friend， 喂，不如一齊去做啦咁樣。 我成日都逼人哋做一啲當然不是一些惡意的事，即譬如逼人家戴假髮，但其實我都會做的，即大家一起做一些很低能的事，但是很開心地去做咯。 一班女仔戴假髮做什麼呢？我很好奇之後的活動是 即譬如我是短 頭髮的 我是短頭髮的那我就會啊，好像很久沒有長頭髮，那就會買一些長頭髮的假髮啦。但是其實呢是會很噁心的，那些假髮呢不知道為什麼戴上頭是很噁心的，都 是因為一眼看得出嘛。 那男仔friend 咧，我都會逼佢戴長頭髮假髮咁樣。 但係佢哋有冇即係你知唔知喺佢哋嘅眼中嘅你，即係特別可能以前細個嘅你嘅時候，係咪都係話啊？即係 Jamie 一定諗親出嚟啲嘢咧，都 冇好嘢， 都冇好嘢㗎啦。但係佢哋有 enjoy， 有冇聽佢哋咁講咧？係咯。 都係㗎啦，知道識我嘅人，即係都知道我係癲癲得得啊，古靈精怪㗎啦個人。即係要識落咗咯，即係可能我係一個比較慢熱嘅人嚟嘅，咁但係識落咗我都係一個幾瘋狂的人嚟嘅，好多鬼主意咯，係啊！ 有冇個代表作可以分享一下？除咗嗰個白色裙高踭鞋之外，你覺得 call 埋成班 friend 一起做咗一件好瘋狂的事，你覺得係？ 嚇、啊，好多喎、 啊！代表作 OK 嘅， 代表作啊！搭巴士嚇，講出嚟會唔會俾人話㗎？我搭巴士嘅時候，其實唔係我嘅主意嚟嘅，係我。退避朋友先，係我有個 friend 就話，咁上層巴士冇人嘅，咁嗰時仲係讀緊可能中學嘅時候啦，咁上層巴士冇人，我哋有三個女仔喺度，跟住我哋就喺上面跳舞咯，跟住我哋如果有路人經過咧，我哋就跳舞，跟住就等啲路人睇到我哋喺度跳舞咁咯， 真係好大膽喎、 啊！ 但上層係冇人嘅， 咁但係下面有司機咁去睇到， 佢望下有冇落車先，咦？點解有班人喺度跳緊舞嘅咁？ 佢系上层冇乘客啫，下层司机其实睇到啊！你知唔知呢件事 啊？乜细个先够胆做啊，而家做唔出啦， 系而家仲好细个啫，但我想知，即系譬如十八岁嗰年，你即系譬如生头先讲会做一啲咁嘅事，你点样再打后，即系啱啱嗰几年啊，即系再真系成为咗个成人啦，叫做自己嘅生日系咪都继续会有呢一啲嘢，定系开始慢慢？即系 tune down 咗咧，已經 哇 tune down 曬啊！ 好有經歷嘅女人啱啱嗰句嘢係 tune down 曬冇曬啦，冇曬呢啲生活啦。即係我而家嘅生日係食餐飯啊，就 OK 咯咁樣。即係可能我自己而家係越嚟越宅咯，變咗反而就出街又會覺得好多人啊，唔想出啊咁樣咯。同埋可能又會唔知關唔關疫情事咧，又覺得。自己在家裡很舒服，最重要是跟家人這樣，是啊， 有種退出江湖的 感覺，很老職啊，覺得 姐我都累了，過去那幾年我現在都是時候退下來了。 不解釋不解釋奄奄一息，說我要安靜，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视，受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你之前的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鲸》。 历史建筑评审委员会考虑是否需要为有关建筑物评级，当完成相关工作，希望几个月之后可以将研究结果提交古物咨询委员会考虑。法甲巴黎圣日耳门宣布终止同教练杜曹的合约，球会主席感谢杜曹与团队的贡献。47岁的杜曹2018年7月上任，带领球会赢得两次联赛冠军和两项本土杯赛锦标。球队去年更加历史性杀入欧联决赛，但不敌拜仁慕尼黑落败。圣日耳门今季成绩未如预期，暂时排联赛榜第三位，落后里昂和里尔。盛传曾经执教英超热刺的保智天奴将会接替杜曹带领圣日耳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横过广东北部，该区气温普遍比昨日下降10度左右，预料冷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期相关的强烈寒潮随后会逐渐影响本港。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15度左右。听晚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离岸和高地吹烈风。展望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跟住平石村对开有意外。咁啊，慢车个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噶啦。清水湾道下行，跟住平石村嗰度有意外啊，塞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啊，揸车嘅朋友咧，睇下有冇办法可以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噶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到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附近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就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即系出去九龙方向啦，龙尾近欣怡花园。港岛咧，而家司徒拔道落山，皇后大道东，咁啊一路去到兆辉台段咧，都系多车噶。九龙区路面啦，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洗衣街一带咧，都仲系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九龙城交汇处，仲有就系旺角道啦，旺角道近住弥敦道一带都系多车，长沙环道大埔道交界嘅交通都系有啲挤塞噶。新界方面，葵涌呢个青葵公路吓，青葵公路支路去荃湾，咁啊之前近住货柜码头南路四号回旋处嗰度咧，曾经有巴士冒烟嘅意外事故嘅，咁啊头先有啲塞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丁九段就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而家交通都繁忙嘅。咁啊，由呢个沥源村啦，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都系慢车。元朗大棠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仲系交通繁忙，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咧，近住博爱交汇处，而家都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差唔多去到呢个锦绣花园大道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Rest, flu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时间嚟到黄昏嘅六点零九分啦，今日咧我哋苏动音乐嘉宾系有张美仪，咁头先我哋轻轻就听咗佢专指即系十八岁变成成人嘅时候有啲咩青春往事，呢个时候我哋听下佢介绍佢嘅新歌《Pretty Liar》啦。 张美仪同乜仪啊？ 今天上到嚟我除了啱啱送的呢一句嘅字画俾你之外咧，当然有你的新歌《Pretty Liar》啦。咁因为每一次我同阿琼会首先咧，将我哋听完呢只歌，我哋即系觉得呢首歌一啲特别嘅地方，先会去估。咁啊，就交俾 Jamie 去揭晓，然后就再介绍呢一首歌咁样嘅。系啦，咁我哋就会轮住讲嘅。咁样一次个揭晓就得噶啦。咁我讲先啦。咁因为呢首歌咧，只要 Jamie 有自己参与，即系作词啦、作曲啦咁样。咁我發現，我想估咧，其實係歌詞嘅部分嘅，就係嗰一個 chorus 嘅位置啦。因為咧，裏面佢用到即係 pretty liar, lie and lie and lie again。嗰樣嘢首先個 lie 即係方話呢個好重要嘅信息重複咗三次啦。 Okay. 然後我發現咧，今年另一首歌《瓊》咧，其實 I'm lonely 嗰個 lonely 咧，喺 chorus 位咧又係重複三次，又係一個非常之 key 嘅 keyword。但我想估嘅，其實你唔係刻意咁樣做，你係一種其實係一種感覺嚟嘅，即係你作完之後。可能我而家講你先發現，或者你作完出嚟先發現，原來自己做咗一件咁樣嘅事。即係一啲歌嘅 chorus 位置，你會用英文去將嗰個重要嘅字，原來係會重複，有一種大家一定記得聽完一次已經知嘅一個 message 喺度。係啦，呢個就我估嘅。 應該先開估，因為我俾我估埋。咁我估咧就梗係要講下呢個非常之好睇，我一個人都忍唔住一次過睇咗十次嘅 MV 啦。哇！呢個 MV 真係我第一次睇喎。搞錯啊！咁好睇嘅咁樣，因為我覺得嗰個亮點係，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稱呼為，應該係會唔會係你眼中最大尺度嘅演出咧？我都好想 一嚟就嘴啦咁樣。 係啊係啊！ 我啱啱以為你想搞錯啊？點解個女主角唔係我啊？ 都有少少，都有少少。你必須要知道 點解男主角唔係我啊？咁樣 咁如果原女主角換咗係我，你就 咁就收翻啦。 呢啲係你來我往啫，咁樣係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個 MV 可能都係一個即係為咗，當然都係為咗配合嗰首歌啦，咁樣咁揾咗小嘢嚟咯，好大嘅一個尺度，好大嘅一個豁出去嘅演出啊，係啦。 咁你可以即係講翻即係歌詞頭先我估過一樣嘢先。 我覺得歌詞其實重複嗰樣係一個感覺嚟、感受嚟，即係可能一個態度啦。即係而唔係話特登要去重複嘅，即係我冇刻意話去設計啊，要令人去記得冇嘅，純粹係一種態度同埋感覺咯，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 Pretty Liar、Lie and Lie and Lie 嘅係大話就不斷地講啊講啊講，其實係更加貼切我想講嘅嘢多啲咯，係啊。嗯，其實你講得幾啱嘅，我覺得都係。 係咯，即係我都覺得其實係無意中發，即係無意中做咗呢一件事咯。即係我覺得因為呢啲其實設計都冇得話刻意設計有嗰種感覺出嚟。 係啊係啊，我冇設計過啊，所以呢樣嘢都真係隨心而發咁樣咯。 係，但亦都因為咁令到呢一隻歌，甚至乎上一首瓊都係呢一個 chorus 位置，聽嘅人好快就會記得呢一首歌嗰個旋律。即係我哋成日喺直播室播都會跟住唱呢一首。啲拉人咁樣， 同埋我哋啲聽眾都話係拉人拉人， 係拉人嘅，有好多我都有 picture 過，有拉面嘅師傅拉啊拉啊，有好多。總之呢首歌都幾得意嘅，我自己後屘有好多個 picture 都係啊。 嗯，即係呢個歌詞係講緊，即係有一種我如果概括講就一種愛情嘅關係，眼不見為淨啦。我都知你講大話，不過你唔好見俾我見到，大家都知道人生。是會存在呢啲咁樣嘅嘢，咁但係即係有啲好好嘅嘢咁樣去包裝住嘅話，咁啊繼續呢段關係落去啦。咁但係呢一個嘅概念，你嗰陣時當初係有冇一啲咩嘢觸發到你去創作寫呢一份歌詞嘅？記唔記得？ 其實 我覺得有好多都嚟自於生活啦，或者係我自己經歷過，或者係身邊啲人發生過，朋友咁樣。其實係有好多嘢嘅，咁我自己想寫就係圍繞翻講大話呢樣嘢啦。咁我覺得咩關係都可以。咁我主要係想講大話，就係不斷一個大話係冇可能停止，除非你直到你去講一個真相出嚟為止，這個大話先會停止咯。呢樣嘢係我都幾想表達嘅嘢。同埋我覺得譬如呢首歌除咗係話人哋去呃你之外，都係一個自己呃自己囉嘅一個說謊者，都係自己囉。同埋點解呢首歌入面嗰個被欺騙嗰個人唔會揭穿佢呢，係因為有愛嘅存在都好緊要。 你自己係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嗰種，定係好黑白分明㗎？ 其實我自己都有諗過嘅，所以我寫呢首歌嘅時候，我都有同 Jeff 傾啊，寫唔寫個 ending 俾佢呢？因為我其實寫嘅時候，你睇嘅係冇一個 ending 話俾大家聽，究竟佢嘅決定係點樣啦？究竟係揭穿佢啊，定係唔揭穿佢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好睇個人嘅決定，所以我都交俾聽眾同即係聽眾自己去決定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覺得，如果你好愛好愛呢個人嘅話，我覺得係你都會俾機會一個俾機會佢嘅。 有冇出現過喺你身上面？未必一定係情人關係，可能係朋友或者點樣，就係、是、你知道佢呃你啦，但係就企喺個位，究竟我點樣揭穿佢啊？或者我點樣去處理嗰個大話？有冇發生過喺你身上？ 有啊有啊，其實我講下最近發生嘅事就係、是、即係我都係選擇咗揭穿嘅，因為可能我會覺得揭穿咗之後先可以幫到佢。即係可能我覺得，譬如佢一直講大話，一直講大話，我係唔知道真相嘅話，我其實係唔知點樣可以幫佢行落去噶嘛。有時候我同你再 close 都好，我同你都只不過係會越嚟越陌生咯。我覺得係啦。 係。咁編曲嗰邊啊，我覺得其實編曲都真係做得好精彩嘅咁樣。咁但係今次就係有啊同 Chris 合作個情況啦咁樣。咁、那個合作係點樣嘅咧？ 話說阿 Chris 咧就係、是、阿、Jeffrey 嘅徒弟嚟嘅。咁咧佢就話覺得我今次呢首歌可以揾一啲新啲嘅音樂人去合作，咁就揾咗佢。佢就係一個新啲嘅電子編曲音樂人啦。咁我都係第一次同佢合作嘅。咁佢個人就好有趣嘅，佢都係一個比較癲癲得得嘅人啦。咁我都係因為今次呢個編曲同佢做咗好朋友嘅，係啦。咁我自己就好鍾意佢呢個編曲啦，因為我覺得因為佢嘅編曲令到我唱嘅時候更加鬆容，更加飄啊。唔知你聽嘅時候會唔會覺得會有一種好性感呢？ 有啊， 是啊，就是因为他的編曲令到我觉得我更加应该要唱得性感一点、是啊，因为他的編曲在这里，所以才令到我觉得要这样唱咯。是 啊，那譬如他作的时候那时候那个 version 和即是去到和 Hush 再合作那样东西那个分别大不大呢？即是不是定是其实初头作的时候已经是这一种的感觉，只不过可能用的曲式或者乐器未去到咁而家嗰个 version 咁解啫咁。 我自己一开始写一定系 acoustic guitar 咁啦。咁我其实一开始呢、這个demo 嘅时候，我有尝试去编嘅。咁就同阿 Chris 编嘅系话两样嘢嚟嘅，因为我系比较偏向激动派嘅，就系闹人哋做咩讲大话，做咩讲大话，即系就系啲 beat 就系 strong 啲嘅，突得劲啲嘅。咁后屘阿 Chris 就系编得比较温柔啲啊，抒情啲啊，慵懒啲嘅感觉咯，系，所以有少少唔同，但系都令我明白，哦，原来编曲都系可以咁大分别噶，令到唱嗰个人或者个感觉都可以咁大，系啊。 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見阿 Hush 嘅時候，即係同會唔會同你本身 expect 嘅呢個人有少少唔同咧？見到面，哦，原來都係一樣咁搞笑嘅喎，咁樣。 我見到面，我心嚇佢編㗎咩？ 原來你嚟㗎！ 你驚訝個點係佢邊度唔似先？ 啊嚇！咁斯文嘅真人嘅咩？即係因為佢好斯文嘅，佢真人，佢真人係望落去好內向嘅。咁但係其實我平時咧就係、是、可能係WhatsApp 傾偈嘅時候，佢係好好笑嘅，佢個人係超級好笑。跟住佢真人就好斯文，佢就你編嘅咩首歌真係？咁但係其實佢又係一個好慢熱嘅人啦。咁我同佢可能傾一下，佢又開始 又開始癲癲得得咁樣，就又係哦，咁係你邊嘅啦，係你啦，係你啦咁樣。咁同埋我都覺得即係同類係雙級嘅咯，即係大家都係怪嘅啦，大家都唔係正常人嚟嘅咁樣。 咁但係我想問即係呢一首歌嘅編曲嘅時候，因為我見啊Hershey自己 IG 佢都有講一啲嘅小心思喺裏邊啦。咁佢其實有冇同你講，定係佢都話不如你？估下我裏面用咗啲咩嘅小心機落去，即係啲曲式上，譬如你嗰啲音嘅處理啊，煙草上面其實擺咗個拉啊，嗰個咁樣嘅音喺度，即係嗰啲佢有冇揭俾你聽，定係想等你估到咧？ 佢有噶，佢有好仔細咁同我講。其實佢打一大堆英文俾我咧，因為佢打英文嘅，佢打一大堆英文同我分析啦。跟住佢自己都有好有耐性咁樣，佢開咗個 post 咁樣介紹 Pretty Liar 佢究竟編曲上面做咗啲乜嘢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即係佢介紹嘅嘢，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但我都記得佢係 Pretty Liar 嗰個 liar 即係 intro 嗰度係拖慢咗嘅，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到？同埋佢有好多咧，佢話佢自己唔係好中意用。真嘅鼓，佢通常用我嘅人聲剪落去做鼓嘅，即係佢會有一啲咁樣嘅嘢擺咗喺入面咯，係啊。 係啊，因為另一樣佢話就喺 verse 嗰度嗰啲 high hat， 佢用咗你個嘅音咁樣黐咗落去，即係呢一啲嘢佢都會話曬俾你聽 嘅。係啊，會啊，會啊，會啊， okay. 我都會特登留意翻嘅。 你可以講係貼心伴侶。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斗嘴，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剧本要收上拉上我一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想質問揭穿遊戲，要優雅看過理解，不抱希望不會驚，總有一日的血腥。片子要徹底動聽，就似人間失望奔暗的旅程，無謂掩飾，無謂組織。 之後到我呢一拍啦， 佢個 MV 啦， 個 MV， 我諗個 MV 都，我想問嗰陣時拍嘅時候，你有冇覺得好 嗰啲叫咩咧？ 尷尬？ 又唔係尷尬，而係一種啊真㗎，即係嗰一種嘅 shock 喺度嘅咧。 咩叫真㗎？ 即係嘴落， 真係要嘴落去咁啊！ 嗰啲因為同埋都好 close 下喎，姐姐， 我都係。 你啊，快啲啊！ 有咗死啊死啦嘅咁， 死啊！快啲拍完啦，快啲收工咁。唔係，即係因為其實你 NG 仲尷尬噶嘛，即係你拍都幾多場，快啲專業，我係一個專業嘅演員咁樣，我就要代入角色，即係其實我都係將自己係。我有一個角色嘅，我唔係 Jenny， 嗰刻我唔係 Jenny，我係一個俾人呃嘅人咁樣，即係我咪催眠自己。咁所以其實我係有說服到自己嘅，咁所以大家睇到嗰個唔係 Jenny 嚟嘅， 嗰個叫 Amy 啊，嗰個大家當佢 Amy 咁樣睇啦， 或者 Jimmy 啊、Yanny 啊啲咁，所以其實尷尬，其實可能第一下錫嘅時候係超級緊張嘅，係好緊張，因為Maggie 同阿星負責今次嘅 MV 拍攝導演啊嘛。咁 Maggie 嘅一開始見到啦，佢都有介紹我同阿盧俊業介紹咁樣啦。咁佢都同我講，佢話錫完之後咧，其他親熱戲咧，咁你哋就會好鬆噶啦，就會唔緊張噶啦咁樣。 心諗仲有啊？咁 唔係，咁其實的確係嘅，我就係錫完第一次之後，的確第二、第三次我哋就會越嚟越 親密啲啦， 舒服嘅，即係可能會越嚟越冇咁尷尬，同埋越嚟越自然咯，係啊。 但一嚟就第一下就即刻嘴咗先啦， 系啊，勁唔勁啊 ？Ice breaking 喎，幾好啊！呢個 ice breaking 遊戲，唔好理嘴鬥先啦。 咁我想知係咪因為同啊，即係男主角阿小野都有一段少少嘅淵源嘅，我知道。 啊，係啊，本身其實又係我自己啲大頭蝦事咯，因為本身揾咗阿 Maggie 同阿星開會啦，又係喺呢度 studio 啦，請咗佢哋上嚟，我就大概傾下啊呢個 MV 大概想點拍啦。咁佢就問我啊，你MV 男主角有冇啲咩心水啊？我就啊，我冇喎咁樣。佢就 Maggie 就話，我覺得咧呢個 MV 要有啲親熱嘅，即係譬如石啦，你 O 唔 OK？ 我就石係咩石先咁樣。你想佢就話一下嗰啲掂嘴嗰啲點解？佢本身話嘴掂嘴嗰啲，都得嘅咁樣。我話跟住佢就開咗佢就其實講咗幾個名嘅，咁佢突然之間彈咗盧振業呢個名，我就咁熟嘅，跟住開張相俾我睇，跟住我就啊好熟，跟住碌碌碌，咦？佢同我同校師兄影咗張相，咁就我讀兆基嘅，咁佢就同我同校兆基師兄影咗一張班相，咁我師兄嚟嘅，我話得啦，佢啦咁樣熟，我就話識噶嘛，咁一定唔會尷尬，同埋即係好似有啲親切感啲啊， 有啲關係 咁 樣 咁去到啦，我就見到盧振業啦，我都驚嘅，因為未見過佢啊嘛，學校我都，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入咗去嘅時候佢就畢咗業咁樣，我咪行過去 ，Hello 你好啊，我係讀兆基噶，我係細你兩屆嘅師妹，我諗我入咗去之後你畢咗業啦，跟住佢話佢話你邊屆噶，我話我係咧啊邊個邊個咧識你同屆嗰個㗎咁樣，佢話唔係啊，我係教佢嗰屆嘅老師啊咁樣，即係我師兄嘅老師嚟嘅，原來佢 Sir， 即係其實係阿Sir 嚟嘅，佢話原來佢教咗一醒就冇教啦，所以我冇見過佢，跟住我就原來係咁。跟住佢就話：佢話個同學應該好嬲，佢話阿 Sir 竟然似學生咁樣， 但不經意地讚。 但佢真係好個樣，真係似學生喎！我見到佢個樣，我都仲覺得佢。 咁佢依家都扮到學生。 佢真係仲似中學生 個樣咁樣。 係啊，佢呃到我咯，係啊！ 本來以為嘴師兄，點樣變咗嘴阿 Sir？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嚇，我都嚇。 兩個層次嚟 嘅，兩個層次係啊。 咁譬如去到啱啱講導演阿 Maggie 同阿星咁樣，即係坐得開會嘅時候去構思呢一首歌，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呈現嘅時候，咁有冇亦都傾到即係點解會而家用緊呢一種嘅方法去表達咁 Pretty Liar 呢一首歌咧？嗰陣時 其實一開始我有諗過呢首歌究竟應該要點表達同埋呈現。其實我一開始 諗係應該要血腥嘅。咁、但係Maggie 就覺得唔應該太立體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我哋而家係用咗一啲畫嚟代替嘅，譬如一啲抽象啲嘅形式，譬如有花啊代替一啲女性嘅器官啊，或者係用鏡嘅文字去代替 WhatsApp 記錄啊。即係我哋會唔係直接去話俾觀眾聽，哦呢個係代表咩？呢個係代表咩？譬如畫係一開始係一個兩個一男一女咁樣嘅，咁後屘咧就會變咗。女仔那边被人淋了红油的，那就一些暗喻啊抽象一些的方式去代表血腥这件事，或者是代表被伤害这件事、又或者是用一些我在张凳到很骑呢瞓在地下的一些角度啊、就是一些我明明知道他讲大话但我不想去面对，一些灯罩笠住我的头背住的镜头，那些就是 Maggie 用的镜头去话俾观众听，究竟呢个女仔系点样面对方言咯？系 几有心度，你睇下我哋 系咯，你一嚟就问咩 ice breaking， 我又话 即系留意到嘴嗰啲，检讨下吧，女仔要。咁今年嘅作品去到呢一度啦，咁其实虽然而家疫情都仲系即系充满咗未知之数咁样，但系会唔会有啲新嘅计划？二一年都会发生啊？咁样 会啊会啊，希望下年疫情会好啲啦，咁大家都会有更加多嘅工作机会啦。咁我希望自己下年会有机会出到碟嘅，因为其实本身就计划系今年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啦，同埋我今年拍咗剧啦，有好多新嘅尝试啦，咁希望下年会继续做音乐嘅。咁其实自己都储咗好多歌喺度噶啦，咁就等紧去录咯，系啊。 好、咁大家可以期待啦，张美仪2021年啊，又会有啲咩嘅新歌面世俾大家可以听到啦。 好啊，快啲出碟啊，都好想听下。 好啊，你支持啊，支持我。 系啊， 咁唔系支持边个啊？ 支持我。 好，今日多谢张美仪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本地个案当中，沙田沥源村永瑞楼多一宗确诊，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另外，彩云村丰泽楼有3宗初步确诊，佛教医院一个女护士初步确诊，联合医院 2D 病房再多一名护士初步确诊，她曾经照顾确诊者。输入个案包括一名印尼来港的外佣，另外至今最少有8个由英国回港的确诊人士，病毒属于变种病毒。日前发现污水样本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彩云村丰泽楼有3个人初步确诊，食物及卫生局说扩大强制检测的范围，如果同一大厦在2个礼拜之内有2宗无关联的确诊个案，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同访客接受强制检测。副局长徐德义说，丰泽楼出现3宗初步确诊，初步显示参考污水样本实行强制检测有作用。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丰泽楼的初步确诊个案住户相隔2层，属于同一座向。沙田沥源村永瑞楼早前初步确诊的个案今日亦都确诊。平石村蓝石楼有3个单位出现确诊个案，因此永瑞楼和蓝石楼的居民和访客均需接受强制检测。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下个季度将会推出3幅住宅用地，涉及2240个住宅单位，并且会推出一幅位于铜锣湾的商业用地，涉及总楼面面积10万平方米，其中1330个单位来自古洞北新发展区，其余来自山顶文辉道住宅地皮和启德用地。另外，黃竹坑站6期物業發展項目提供大約750個單位，連同5個私人發展及重建項目，下個季度各途徑合共提供4800個單位，將會是今個財政年度最多土地供應的一季。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15度左右。

夠細心有耐性，同埋唔會覺得嫌麻煩嘅，咁你都可以去做噶嘛。人總會犯同樣嘅錯誤，只要你用心啲，唔會犯翻同樣嘅錯誤就冇問題噶啦。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生活有我 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冇错啊，有谁冠名？等你打电话嚟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啊！ 系啊，你可以打电话 18723588， 或者 Facebook inbox 骚动音乐俾你嘅故事我哋啊！ 系啊，今日特别想听冇你爸爸妈妈一啲好特别嘅技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当然其他故事都欢迎嘅。呢、这个时候我哋接第一位电话先。喂 ，Hello，Hello， 你好， 系你好， 点称呼你呢？ 我叫 Agnes。 Agnes， 系， 你好。 今日你有一个点样嘅故事啊？冠名赞助俾我哋骚动音乐咧。 我爸爸嘅故事。 系你爸爸嘅故事。 你可以叫佢全叔或者叫佢陈生啦。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小巴司机嚟嘅，不过已经退咗休噶啦。 系。 但系咧，其实佢就好犀利嘅。佢好细个咧就出嚟做嘢啦，咁就做过好多行噶，又行过船啦，又做过机器啦，又做过原子粒啦，又做过大厨啦，又做过剪头发啦，最终就系做小巴司机，揸个系揸过呢一个山顶同埋揸个红色嗰啲小巴啦。咁山底嗰时咧，因为佢搵钱养大我哋四个女啊， 系 咁就其实俾人叫飞机尘咯，因为转数快啊，来回好多转数，咁咧就越赚越多钱啊嘛。 系， 咁其实我细个就觉得佢系一个超人嚟啊，就算俾人睇少都冇放弃过啦，不断咁样做嘢，不断咁样挨，但系我哋成个屋企啦维系住，咁佢煮嘢好叻啦，又识整好多嘢啦，中式、西式、意大利啊、法式又识都识整嘅。咁啲人叫佢做大厨诊啦，咁又识整冷气啊， 系佢去到唔同嘅行业就有唔同嘅花名喎，佢都。 但佢最中意就系扮听唔到，所以龙二诊系最啱佢噶啦。 咁我想知道 ，Angus， 你话其实细细个已经觉得爸爸好犀利噶嘛？你仲记得嗰阵时睇嘅爸爸嗰种犀利系在于啲咩呢？因为我觉得同大人睇嘅可能会有唔同噶嘛。 我以前眼中觉得佢点犀利啊？佢唔识做好多嘢啦。整嘢啦，煮嘢啦，基本上唔使靠人，自己可以搞一啲。我哋咩人都唔使叫嚟整嘢。咁同埋佢好坚持所有嘢，就系佢就算几辛苦都好，都要帮人咯。 哦，佢万能诊、啊，应该可以有个名，咩都掂 地呢个名。 咁咪觉得佢系超人咯，啲都仲要游完水，摆埋餸先至话开工啊，揸车咁嘅样。夜晚黑就翻到成十一点几、十二点先翻嚟。仲有细个我未出世嘅，听佢哋讲就话住住食饭嗰阵时咧，有人打劫抢钱啊。咁就但阿爸为咗保住啲钱，俾人打到成个猪头咁翻嚟都。揽住晒啲钱，唔俾人咯。 因为我哋少一日咧就唔掂噶啦屋企。 当年嘅超人啦，而家你哋又用一个咩方法去即叫多谢翻爸爸咁辛苦啦？不如等我哋几姊妹照顾你啦。咁样有冇呢啲情况出现咧？ 而家 系啊， 我哋叫佢做陈总咯。 系。 升咗级喎、啊，退咗休之后地位最高啦，开始咁样。 系嗰啲荣誉董事嗰啲 friend 嚟喎，坐喺度。 唔系啊，因为佢点解咧？佢已经成日交屋企嗰啲嘢，因为妈咪有事啦，做手术之后咧，佢就要洗衫啊、煮饭啊、抹地啊、拖地啊、买餸。而家就好彩有咗我识买餸，同埋佢曱甴嗰啲可以徒手打老鼠啊，好劲噶。 哇！呢个好紧要，呢个真系好紧要。好彩我爸都做到 呢个真系唔得，但系呢个听落都好恐怖。我希望我阿爸一世都唔使用到呢个技能。 佢唔使任何 weapon 去做呢啲嘢噶，徒手得噶。 咁今日 Agnes， 你会拣一首咩嘅歌去代表你呢个心目中好紧要嘅爸爸呢？ 我觉得应该要拣《超人迪迦》主题曲啦。讲起超人讲到 系啦， 呢个当然啦，不过我就当然要拣翻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嘅《郭富城》啦。 哦， 强啦、啊，当然系， 系，即系强人是你个你就系爸爸啦，就系陈总啦，系嘛？ 系啊， 你有咩说话想同陈总讲啊？ 其实我硬颈，我任性，唔好意思，成日接嬲佢啦。到而家佢都唔系好愿同我讲嘢，但系其实，我自己都好难过，我唔会改过啦，同埋我真系好锡佢啦，希望佢唔好咁嬲。 咁你有冇谂住改咗你嗰啲眼镜同任性，等佢可以怒气少啲咧？ 咁佢改先啦，因为我似佢，我都好难改，我努力紧噶啦。 好嘢，好嘢！ 果然系陈总个女啊！ 系啊， 完全感受到个霸气。 最似就系我同我二家姐咯，我系比二家姐更加劲噶咯。 系， 即系我冇错系唔会认噶咯，你唔使指屈我。 我完全听到嗰种眼镜。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对唔住啊，我问错问题。是我错，是我不啱，是我不像 是多谢 Anders 啊，系啊， 好啦，多谢你哋真系打俾我， 系唔该， 好开心啊！我支持你哋，你要俾心机啊！ 好多谢 Anders， 多谢你分享， 好啦，你都要加油，大家小心啊， 系身体健康啊， 拜拜， 开心心，拜拜， 拜拜。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垂头万千，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难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8，继续等你哋打电话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啦。咁啊，如果接唔到唔紧要噶，下个礼拜有机会打俾你。咁究竟啊，2020年我哋最后一个电话嘅听众会冠名赞助咩故事俾我哋咧？喂 ，hello， 喂 ，hello， 点称呼你咧？ 叫我阿玲得啦。 阿玲， 系你想冠名赞助一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咧？ 我觉得今年2020年呢，即是对于我来讲呢，最开心的回忆就是即是看到一个自己很欣赏的歌手的演唱会。即是就是红馆入面就是张敬轩的承诺。 哦， 其实真的好，即我知道之前呢很多歌迷都很紧张的，因为其实本身已经延迟了一年了嘛。看完感觉如何啊？ 即其实个感受呢，就是觉得这一场演唱会是比较难得同埋比较难忘的地方，就是我看过最短，因为今年要即早啲完这一场演唱会，即同时呢就是最少人的演唱会，因为要有社交距离啦。但是呢那场演唱会对我们粉丝来讲就是很深刻的，咁终于见到自己最欣赏的偶像真是健健康康地站在台上面，也都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欣赏这一场演唱会。那两个钟头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可以抛开在生活里面的所有烦恼啦，或者有些什么的不开心不如意，跟着真真正正去享受两个钟头的音乐咯。 咁但系啱啱你都讲到即系张敬轩系你嘅偶像啊，当初系即系如何开始啊？ 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几突然嘅事嚟嘅，即系我都冇谂过会即系会入咗呢一个歌手嘅坑啦。 即系有朝瞓醒突然之间，哇！我中意张敬轩啦咁。 即系曾经都试过有一段日子，就是可能住宿舍啊嗰啲，咁跟住就是自己夜晚一个人喺间房嗰度，咁就有啲攰啊，做功课做到已经开始好闷啊，好唔开心咁样。咁跟住咧就咁啱揿咗入去佢啲片嗰度就睇，咁睇嗰阵时就是因为即系佢会讲好多人生嘅道理。咁咧就会可以去启发到我去谂唔同嘅嘢，咁嗰一刻咧就喺最迷茫嘅时候，咁就听到佢啲歌啊，或者听到佢喺访问入面讲过嘅说话咧，就令到我觉得佢帮咗我好多，同埋鼓励咗我好多咯。 你记唔记得嗰时系大概佢讲咗啲咩，令到你个人比较舒服翻啲咧？ 我记得佢有一句说话好好嘅，就系、是、人生唔好喺低潮嘅时候白交学费。就是它会令到你觉得哦，你不开心的时候这些只是一些过渡，但是你在里面你要找到自己做那件事的意义啦，还有你要学着去享受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要看小现在你做的一些可能很微细的事或者你见到的挫败咯。 即乐迷会喜欢一个歌手是 很常见的，但是刚刚听到你言语之间是说即跟一些 fans 之间的互动，是不是即是说去到有一个位置你喜欢张敬轩加入了他的 fans club 成为了一个成员呢？ 有的，因为去年呢、就是 发生了。其实你以主席身份打上。 你会不会就是张敬轩香港歌迷会的主席啊？ 不是啊，他歌迷会那些他说不给 fans 做的嘛。 哦，OK， 那你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就发生了太多的事啦，即是不论是社会定是轩仔他自己取消了演唱会这样。咁跟住我哋啲 fans 都好担心佢嘅。咁就变咗大家呢就好 random 咁样就会搵大家去傾偈啊，一起去傾下哦，近排佢有冇出 post 啊嗰啲。咁但係呢就发现哦，原本呢就係、是、真係好无聊咁样傾两句呢，慢慢就变咗係互相去支持嘅一个对象。因为我哋会用返张敬轩嘅歌或者佢曾经讲过嘅说话，令到大家去勉励对方。 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做这个歌迷会的发言人的。 是啊。你知道很完整。 是啊。而且你看到那个架构是几咁 firm 啊，真的。 那今天你啊又用一首张敬轩的哪一只歌来做到刚刚那个效果，好像即是同。 鼓励返。 不是只是自己啦，不是只是歌迷会。 听众朋友啦。 是啊。 咁我就会揀一首其实都几旧，但係亦都未必个个人识嘅一首歌啦，就係、是、未来的回忆。咁就係因为我觉得2020年呢一个年份，大家可能觉得哦好似乜都冇做过咁样，日日就係摊喺屋企嗰度就听住电台或者睇住 YouTube 咁样啦。咁但係我觉得呢一年嘅经历呢，其实对于所有香港人嚟讲都会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就好似2003年嘅沙士一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呢一年经历嘅所有嘅挫败，或者大家经历过嘅一啲感受咧，其实都系一个启发我哋去不断成长嘅一个嘅里程碑嚟嘅。因为我哋曾经会觉得，我哋以为理所当然嘅嘢，原来喺呢一年你会明白，我唔系嘅，佢可能真系会突然之间唔见咗，或者朋友可能会离开咗你，去咗其他地方啊。或者我亲人去咗公干之后，可能就相隔异地，就冇得翻嚟香港。咁喺呢一堆嘢嘅过程入面，其实更加学识点样去珍惜同大家相处嘅时刻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十多年后回望，你都会记得2020年系一个好难忘嘅一年咯。 我觉得真系好成熟啊！因为你问我呢一年最大的改变系咩？系我同我送我嗰区嗰啲外卖啲哥哥姐姐好熟。因为叫太多外卖呢一年都， 咁样最大嘅改变就系个磅数咁样 咯。好啦，我哋多谢晒， 多谢阿玲啊， 多谢， 喂，预祝你新年快乐，同埋下一年继续啊， 新年快乐， 祝顺利啊，多谢你， 好，多谢，拜 拜。 更起劲再力拼，一天不再年轻，再回味旧旅程，亦会为明日记忆高兴。时间可否闪一闪到往后一百年，回头看此刻恩怨，就此故事或某一个预言，无论你心情有多么凄怨，仍变简短。时间只需闪一闪，进退悲欢几多转，何以上要求永远，唯有记忆一丝一寸，闪出爱共暖。 今日冠名赞助故事俾乜嘢 啊？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嘅冠名引起你嘅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 我知声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你想讲咩啫？将你嘅故事 send 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